好啦，翻嚟第三节啦，星期二得到。咁啊，第三节我哋要讲下咧，即系啱啱 iPhone 出啦吓 ，iPhone X 系啦。咁我哋公司都有人买了一部 iPhone X 啦。而家用呢个面相系嘛，好似系面相去开关喎，系嘛？ 系啊，主要系用面相。 但冇咗指纹啦，而家 系啦，冇指纹啦，系啦。咁如果面相开关，如果嗰时有俾人啱啱打肿咗个鼻啊，又或者打淤咗只眼， 都得噶。系只系你戴口罩唔得啫。 咁佢。是不是他是其实看你面上是识别是不是其实以瞳孔为主呢 所以就说孖生就建议你不要用即是两个太似样就不得了。 哦、 就是嗯，但你好似照样都可以揿嗰个密码四个字， 都可以系啊，都可以揿密码嘅， 但系就冇咗指纹呢招啦。 嗯，哦，都好嘅，其实冇指纹仲麻烦啊，即系解锁仲麻烦。嗯，你个样 系 啊，老婆要开你个手机，你瞓咗觉，佢攞部 攞只手指系啦， 十只手指， 你攞只手指嘅感觉啊，佢攞部手机对住你个样啊。 哦。 仲快， 仲快啊！ 眯埋眼得唔得噶？好似唔得，得唔得啊？ 我应该眯埋眼都得嘅。 大家真系，真 系一啲唔系好吓，唔系好专一嘅男人咧，就即系一个噩耗嚟噶。 唔系，你攞手指，你捉个手，你揿落去。佢實有反應啊！瞓着咗， 都 未必嘅。你半夜瞓覺，輕輕你嗨嗨，即係等於我呢個都係指紋㗎。咁我輕輕嗨嗨已經著得到啲。 係啊，我都係指紋㗎，我輕嚇一時時咧有時嗱，而家得啦。 但係真係嗱，但係真係最高科，即係高科技嗰啲咧，就係樣嘅， 係角膜、瞳孔， 乜瞳孔、眼底啊。 嗯， 哦。 即係嗰個網膜啊， 哦， 裏邊嗰啲，因為佢裏邊 哇，好似中情局嗰啲咁樣嘅， 係啊係啊， 去到 嗰個你真係冇辦法知， 因為你瞓咗覺嘅時候冇辦法撐嗰啲隻眼嚟影啊，可能真係安全好多， 除非擘 安全啦， 除非你擘大眼瞓覺，係張飛嗰啲咁樣啊， 啊安全好多。咁啊，炒唔起啊，冇办法啦， 唔得喎。 唔系，因为咧，其实我觉得咧，《苹果日报》咧系一个 iPhone 嘅拥趸嚟嘅，即系佢哋好中意做啲新闻咧，就系咧，哇，大庄家扫货啊，炒到高晒啊，咁啊，好短时间内赚好多钱啊，有个咩大庄准备900万现金去扫货啊，之类，即系咧， 讲大 嗰 个2100万， 好中意做神啊， 哦， 好中意塑造一啲神啊，塑造一啲好传奇啊，其实 坦白讲 啊，转乜捻嘢奇啊， 所以嗰个先大嗰个咩？咪捞哥嘛，成日都访问佢啊嘛， 哦，可能点解冇得捞咧？ 咁唔会冇得捞嘅，咁啊电话滞销啲咁解啫，即系因为以前咧，佢大陆同香港唔系同步，变咗咧好多大陆人落嚟抢贵货。咁，喂，你哋苹果唔系本土派嚟嘅咩？吓，嗰啲嘢赚大陆人钱喎，吓， 佢赚佢钱咪啱咯？ 咁算唔投共啊？唔系啊，本土派唔准赚大陆人钱噶嘛。吓，你赚大陆人钱就收共产党钱嘛，等于吓。等于收共产党钱喎， 咁唔咁 帮你买 iPhone 嗰个，如果系某个地方嘅书记咧， 咁啊睇下， 咁啊直情收共产党钱啊， 咁啊睇下，咁啊睇下咩啦？譬如话好简单，咁啊呢个热血嗰啲阿黄仁达啊、陈秀慧嗰啲书都有简体字版噶，但一样照得噶。 唔系呢个就系双重标准啊嘛，即系嗱有个地方嘅原政府书记嚟买，咁系咪共产党啊？共产党俾钱你赚，咁系收共产党钱啊？ 咁咪算投共噶咯？ 系啊，但喺佢哋嘅标准咧，佢哋系例外嘛，佢哋可以嘛，第二个唔得啊嘛，系咪？你去喂四周买四周紫菜都系投共噶，因为个老板叫戴德峰，系政协常委嚟噶，咁你即系收共产党钱啦？你同四周紫菜或者四周集团旗下 有生意啦， 落天红仔饼都系喎，系嘛？咁仲有呢个罗有礼系嘛？大家乐嘅老细，喂，都系全国政协常委嚟嘅。大家乐， 咁食大家乐咪好大镬？ 全部都系嘅，有边个有边间唔系啊？间间都系啊！ 咁推到极致嘅话，咁佢哋饮水都唔得噶咯，开水喉煲水饮。 哦， 东江水嘛， 嗰个系咧广南集团系嘛？ 系咯， 定系越秀集 团？乜嘢集团都唔得，咩集团都唔得，咩集团都唔得啦！嗰啲水嘅来源有问题啊嘛。 系咯。 系咯，即系佢哋嘅标准系咁噶嘛。咁啊，讲单花边新闻咧，头先你哋传过嚟一张相，叫做咧热血少年军邱业， 系邱业。 嗱，因为咧，即系我就认为咧吓，呢个字咧系好值得商榷，因为一对军啊，尤其是军团嘅嘢咧吓，佢只能够咧出现两种结果嘅啫，一系咧就解散，系嘛，即系对军队只能够解散。第二咧就系俾敌人歼灭。 全尖， 全尖，即系含君产，只有呢两种可能性先系可以嘅。一系咧，你又自己解散，系嘛？唔能够要优业嘅，因为咧， 优业个业字好似都相抗，系一个事业嚟啊？定系点样咧？ 作业啦， 作业 吓，系咪？天作业犹可恕，自作业不可活。喂，咁你系咪自作业啊？系咪先？咁啊，依个，我觉得佢用词有少少即系唔系好啱啦， 系 咪？咁佢哋咧亦都冇举办，即系冇话参与任何一场战役，咁俾人歼灭嘅机会就其实系零嘅，系咪？既然唔打过，咩从来未打过仗，只能够系解散嘅啫，系嘛？咁啊，即系讲真，散水就散水咯，系嘛？咁啊，唔使讲啦，咩优越嘅，即系你 其实讲个中建话咪得咯，唔提即系唔做啦。咁咪算咯， 系咯， 唔提有冇人记得噶啦嘛？边个记得你黄杨达啲嘢啊？咁你自己提嚟做咩咧？ 系咯，其实真系嘅，冇人都冇人理佢，系嘛？ 冇啦，依家连佢第一大嗰个追击手仇斯达都唔系好理佢哋咁啦，都已经。 唔系，咁成日都唔做啦，啊，节目都唔做啦， 咩有嘢讲啫？你想做都冇得做，都冇嘢讲， 打残咗啦， 系嘛？咁啊，嚟紧十一月十一号，啲人关心嗰个咩天猫嗰个乜鸠嘢光棍节好过啦，系嘛？边个理佢啊？佢企位错位一边，就有人理佢啊？ 科金都冇， 系咪？咁啊，即系老实讲啊，依靠科金度日咧，其实真系喺香港好难生存嘅。大陆得，香港系难啲，系嘛？ 都唔系嘅，睇下边个手法啦，即系好似芒果佬咪得咯。啊！啲人喺度做节目，啊咁啊啊拆账，咁啊拆嗰份俾你，啊冇讲几多钱啦，啊咪俾人知道，跟住就话我而家同你做 banner， 跟住咧就屈翻你一年嘅货金。 哦， 啊咁啊，跟住你俾佢又唔系，唔俾佢又唔系，即系一年做义工。 系 啊， 张单都埋到嚟啦，唉，唔知俾唔俾好， 咁啊冇办法噶啦，即系咧叫做咧。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系嘛？咁你咧话俾听啊？你既然要做鱼肉，跟佢又剁到碎晒啦，好似打边炉咁样嗰啲鱼肉啊，系嘛？ 即系咁啊！你咩鱼滑啊？ 虾胶或者鱼滑啦。 所以证明芒果佬祖师爷即系祖师爷，真系比黄杨达醒啊！真系你一啲都唔系个对手啊！所以人哋而家今时今日仲捞得掂你啊！真系啊！明明食清淡啲，最近有张相出嚟食麦当劳。两、 哦、 公婆，佢哋话发誓最唔中意食麦当劳嘅，就俾人影到佢两个食穷麦当劳。 唔系龙虾刺身咩？ 佢点解？ 刺身又而家又搵到地方平啊，1000蚊唔使，系嘛？食多几餐系咪先？ 定系佢哋而家开始要呢、這个去呢个暴穷去到再呃多啲货金啊？ 我估都好难有能力啦，系嘛？啊，边有傻仔比啊？ 你连你嘅军队都瓦解咗，嗰啲仲点建国咧？ 系啦，系咪？冇错啦。哦，你点样培养你嘅军队咧？啊，已经系完全瓦解咗啦。啊， 阿近嗰支旗可唔可以翻生咧？ 咩旗啊？ 头先你俾我睇一支，阿近唔知攞咗支旗出嚟嘅，5-9歲嗰支旗啊。哦， 咁就唔知翻唔翻生啦。 啊，不过真系笑料一则啦。我睇下有咩其他嘢讲。 喂，跟住我哋要讲下讨论香港经济啦。嗱，香港经济咧，即系最近咧，其实市面上咧好似都唔错喎。如果照出边啲人咁讲，因为咧个个地方都系加薪，连银行都话要加3%，系汇丰、恒生好似系吧？ 系 已经宣布咗话最少加3%。 我哋建筑行业加10%。 系咯，建筑银行加10%，咁即系话咧，而家出边咧系一个好景，你有个现象啊。而家出边咧，铜锣湾、尖沙咀啦，旺角就未必系嘅，但系铜锣湾、尖沙咀嘅放题咧，全部爆嘅， 系 任何一间都爆嘅， 系啊， 好夸张。 铜锣湾嗰啲咧就即系 排队排得好紧要嘅，铜锣湾广场，我嗰时我好耐冇铜锣湾咧，嗰次行过，哇咩排队排到落去下得转弯嘅，排放题啊！ 你铜锣湾广场嗰间满屋啊？食日本放题啊！仆街，人多到真系不得了。 唔系满屋啊，而家另外咧，你讲个二期，一期嗰度咧开咗间大喜屋，又系排到好夸张喎。 只要系食日式自助餐，放题就仆街。 其实咧嗱，讲真咧，放题佢可以提供嘅嘢咧，其实同酒店唔系争好远，即系酒店可能有龙虾啦，佢冇啦，但系咧争少少嘅啫，其实。 生蚝嗰啲啊嘛， 佢冇生蚝蟹脚龙虾啦，但系咧其他嘢咧，坦白讲，好食过好多酒店自助餐。因为好多酒店自助餐啲嘢其实麻麻地嘅，亦唔系个个中意食扒， 系嘛？ 又唔系食鸡， 系啊。 咁你沙律一定有，咁一定有雪糕， 系啊， 系咪一定系 Hagen 大事一定有？ 系又或者其他啦，其他牌子啦。但系咧就啲人相对嚟讲咧，觉得抵过去酒店。 又有布甸，又有甜品，乜都有。 即系你酒店六七百蚊坐底噶啦，系嘛？咁我哋都即系好似写咗一个报告俾大家啊，边间抵食，边间唔抵食，边间啲嘢得咁样。咁如果你讲个价钱嚟讲咧，系放题啲嘢咧，系整体个水准嚟讲系好过啲好多酒店嘅。 唔系最近都有间斋铺。啊！主打即系新开嘅放题 哦，收几钱啊？ 一二百， 六十八蚊 啊！六十八蚊系午餐嚟嘅、 哦。你一几瓜？你一几熟？ 梗系啦，佢食 听讲好食噶， 系好食噶， 系咪喺北角啊？ 北角有一间， 宝利街 依家开咗间，系啦，依家开间新嘅喺大角咀嗰边。 哦， 要试下先， 因为我知道宝利街嗰间咧系有得有，即系、就是、有得放题噶嘛。 系啦， 我夜晚咪即系我都谂住同老婆即系吓清清地 试下咯，试下 又清清地， 梗系啦，食斋梗系清清地啦。 其实斋都唔清嘅，因为全部都系 油多 面粉啊油啊 油好多，油好多， 点样拣啲 豆类咯，或者 你自己点样拣嚟食？ 系咯，拣嚟食咯。嗱，咁我哋讲。香港经济咧，即系你又从放题睇得出咧，其实出边嗰个消费其实唔系好差嘅，即系都算系几好嘅消费。 我、呢个当然啦。 咁所以咧，即系咧，我哋嘅友台咧吓，讲一定要讲翻呢个老萧啦，系咪？咁啊，老萧咧就一反常态。即系咧，今年的我咧就打到昨年的我。点解咧？点解我哋咁讲咧？因为旧年咧，我哋记得好印象深刻嘅就系咧，佢系断言啊。今年咧，即系佢系旧年 2016年 嘅时候，今年咧都仲勉强顶得住。出年啊，香港嘅经济系会断崖式下跌，系嘛？咁啊，咩叫断崖式咧？系嘛？即系好似今日咁样，朝头早啊，突然间哇，眨下眼跌400点啊，怼落嚟，咁啊400点唔系叫断崖嘅，4000点先可以叫断崖，系嘛？ 即系400、400、400、400、400咁样， 唔系一下就1000，跟住咧2000一路直插落去，系嘛？咁嗰啲叫断崖式。咁但系咧，其实而家等到11月啦，都仲未见到。我哋亦都永远都见唔到喺今年，点解咧？因为咧佢啱啱出嚟否定咗佢嘅讲法，啊当然唔系佢自己亲自出嚟啦，就派佢嘅大将。而家最緊要就係咧，呢個咧，一個佢哋一個集團裏面嘅大將， 麥仔 最忠心嗰個。 而家咧，我都話啦，我舊年已經講咗，麥仔係絕對有資格咧，係升任呢個迷你 CEO， 係咪？我冇講錯啦，係咪先？絕對係有能力升任嘅。 我哋今日喺望向編輯部咧，自己喺度討論嘅時候咧，我哋都好近似芒果佬就有盧美蘭。老萧就有麦仔 哦，唔系你唔可以咁讲， 唔可以， 唔可以咁讲。麦仔嘅工作能力绝对系高过老美， 系一定高过。 真系嘅，唔好话近咧，前一个 CEO 工作能力未必好得过麦仔，真嘅吓。所以咧，其实老萧心性得人。咁嗱，咁我哋唔系主要唔系想抽佢水下，因为咧，麦仔系代表二环财务，咁大家都知道二环财务就老萧嘅企业啦。咁佢咧就最近搞好多饮食嘅行业，咁啊涉及饮食，可能知道咧，饮食搵到钱啦，系咪？咁饮食搵到钱啦，咪投咗年销50万嗰个熟食档咯，因为佢熟食档咧系好赚钱嘅，但系咧好似有两个熟食档嘅，一个系近维园嗰个会好生意啲噶吓，一个系近翻天后嗰边嘅。如果天后嗰边冇咁好生意嘅，系近维园嗰度咧， 即系近铜锣湾。 系啦，即系我讲错，近翻铜锣湾唐街，近唐街嗰个咧就会生意系好啲嘅，即系应该价钱。咁唔知佢系投边个啦，应该就投铜锣，即系近唐街嗰个嘅。 系啊，如果唔会访问啦。 孖仔冇投错嘛？ 冇投错， 斗花胜翻嚟噶嘛？ 唔系，冇可能投错。 嗱，但系因为呢件事咧，证明咧香港经济真系下滑嘅，因为上年呢档嘢咧系80几万嘅，今年系啊，今年。50万证明应该经济即系下降咗嘅。 哦， 因为好似阿谭小环上年中嘅。 嗯， 谭小环我冇记错，因为今日咧都讲紧，因为我听日都投两档，咁咧就揾咗人听佢投。我由今年开始咧就冬季美食节咁啊会展。圣诞假期，我谂住都唔使点放假，过年就头两档、 哦， 开始喺维园度做， 去篤鱼蛋， 唔系， 但我今日篤鱼蛋，边有本事俾几十万大佬？ 佢卖干货噶啦，因为你熟食档系得两档啫嘛，好贵嘅熟食档， 但系你话 可能支持到佢嘅论点嘅，因为真系比上年平。 哦， 吓，上年都赚钱嘅。上年买椰青啊，$50两个。 咦，咁啊唔贵，唔 系$100两个， $100咁啊贵啊。 哦，谭小环系买$100两个。 哦，咁啊贵啦， 咁啊贵。 揸哥，揸哥嘛，佢而家喺尖沙咀当叫揸哥嘛。 系啊，所以我话。 因为咧，我就冇乜点帮衬，反而隔篱嗰档就经常去买啲鸡髀，因为咧人哋就话佢啲鸡髀冇人哋嗰啲咁好食啊，咁大家都买咁多钱啊。 不过咧，阿孖仔今日真系人生嘅巅峰，所有嘅报纸啊、电台啊、网媒全部都访问佢， 洗版啊，简直 洗版系。 咁几好啊，系咪先？咁但系咧，你投得即系咧，经济冇断崖式啦嘛。 咁啊系。 咁你仲喺度投，因为仲有生意做得早嘛，喂。断崖式即系大家冇得做啊嘛，啲生意咁啊，系咪先？咁变咗咧，佢其实都好勇于承认错误啦，系咪？咁啊，佢通过呢个实践，通过一个行动咧，就话俾你知嗱，而家冇事噶啦，大家放心啦。即系咧，价钱会有啲调整，有啲平咗吓，但系唔知佢哋到时卖嗰啲有冇平到咧，系咪？或者嗰啲叫做咩啊？韩国牛肉串咁啊，可能卖$100串啊，有几片牛肉穿住出嚟咁样吓，会唔会？ 呢啲一定系主打添， 东星斑鱼蛋啊，吓又或者猫山王，即系卖又系卖嗰啲啦，都系系咪？会唔会咧？ 不过都算系咁噶啦，一个退休人士咁有魄力， 系咯，可能到时自己落埋场添啊。 系啊，冇错啦， 系咯， 以前就啊推销呢个3D肉蒲团啫，而家真正卖嘢啊嘛。 系 以前系要动个兜喺度啊，就叫捐款啫。而家真正卖嘢啊嘛，系咪有进步咗噶啦？ 咁我好关心一个问题啦，会唔会招请义工帮手？喂，佢旧年开年销牟利机构都请义工， 唔系旧年，前年。 哦、前年 冇摆啦，前年都话啦，我卖书，你哋走嚟搵人走嚟做义工。 系咯，喂，你卖 年年都义工， 唔系咯，卖即系你喺头一个摊位翻嚟做生意牟利，咁要搵义工呢样嘢，我都觉得几奇怪，系嘛？ 我今年唔知会唔会出街要搵义工咧？ 啊，好辛苦喎、啊！佢而家佢嗰个熟食档位真系唔呢个义工好难做喎、 啊。系咯， 因为 啲 因为冇停噶嘛，你做嗰啲档口冇得停噶嘛，你唔可以话啊坐喺度 hea 下打下机，冇得打机喎、 啊。冇噶啦， 俾、啊、做足噶、 啊，俾啲油啊弹咗都唔得。 但问题系佢有冇咁多人做咧？佢自己定要请临时工咧？ 请临时工嘅要，冇、哦、可能做， 冇可能 令到香港嘅经济又跨进一大步。 系啊， 啊令到吓好多人又更加搵到钱。 系、 啊、所以是对香港的社会经济有贡献的。 搵到钱都是那几日啫。咁即係消费下啦。 阿孖仔呢张相呢俾大家个信心，即係信心提升返。咦，之前老萧讲话会断崖式㗎嘛，咦，系咪信心返晒嚟囉，系囉。 经济好咗啦。 係啊。 系咪搞掂啦、 所以老萧都啱嘅、我唔系得把口讲，我实际行动做俾你睇。 就攞$50,000出嚟。 係啦。冇错啦， 执水指标， 执水嘢啦，系咪先？啱唔啱？系嘛？因为旧年你咁讲$80,000噶嘛，今年平咗好多、 我记得系吓，因为谭小环上年系赚到钱好巴闭吓，今年唔知有冇投啦。但系佢哋估计今年咧个经济状况咧系唔明朗，所以出边而家都普遍吹听日湿货单位其实普遍都平咗嘅，干货单位听日投就唔知啦。 哦。 即系11月7日头， 不过咧，即系呢样嘢，我觉得咧，你净系睇年宵嗰几日咧，即系测唔到呢个经济嘅，其实，因为嗰个咧系好短时间个影响啫。其实咧系今年年尾年宵系过年嘅时候咧，就系、是、你年尾嗰排顺唔顺境嘅啫，顺境咪使多啲咯，系咪？你唔会记得咁清楚噶，你一定系嗰两个月最，你如果顺境啲咪使多啲，唔顺境咪使少啲咯。 唔系、哦，而家嘅楼市咁样系咁升法，个人心中富有，使钱系疏爽咗。 咁照计呢档嘢应该$80,000头先啱嘅，冇理由$50,000噶，系咪？ 可能佢哋你知啦，老萧啊，同埋其他人嘅眼光系争啲咯。 其实佢哋咧，大部分人都认为个楼市会，即系咧，佢哋有个心目中咧，其实系有个共通点嘅。譬如咧，你见嗰个叫阮明贤啊，今日嗰个苹果记者啊，咁啊个沈大师啊，佢哋咧，佢哋心里面嗰、那个对于未来个股市、楼市任何嘢咧，都有个 concept， 升咧只会升一成嘅啫，跌会跌一跌会跌一半嘅，或者升咧只系升$2嘅啫，跌会跌$20咁样跌嘅，系嘛？今日苹果记者，我觉得好好笑咯。嗱，如果有睇过苹果一报都知啦，佢就话有个。 个咧就教人点样炒孖展。首先咧，而家嘅人系唔会咁样买孖展法嘅，因为咁样系恶捻鸠嘅。你咧嗱买500万嘅腾讯咧，你只要100万存入去嗰个证券行咧，佢就可以俾你买到500万嘅腾讯，可以买大5倍。咁咧，但系等于你变相佢借400万俾你，400万咧佢系一年年息收你成8-9厘嘅，即系话咧你嗰、那个你嗰、那個炒足一年咧，你系要俾成40几万利息出去，30几万啦吓利息嘅，系好多钱嘅。加埋咧，你唔系买100万嘅货，你买500万嘅货，手续费系计你500万，利润同埋佣金都系实计你500万嘅，一出一入。你如果物咧，佢就最好啦，你炒密啲。所以咧，啲人而家系唔会咁重皮嘅，想买100万嘅腾讯咧，佢咪买10万蚊腾讯轮咯，或者买20万嘅轮咯，交易费用又少，系嘛，我唔使睇咁多。系嘛，跌落嚟我起码承受最多咪输晒20万。 同埋个杠杆都好似系买轮好啲 嘅。系啊，杠杆都系轮高啲啊，你得5倍啫嘛，你真系买孖展都系得5倍，所以咧而家啲人买轮噶啦，冇人咁样赌法嘅，所以咧苹果呢个记者咧，呢位小记者肯定系未买过股票啦。 当呢个世界有咗轮之后。就唔係咁玩㗎啦。 嗱，輪咧其實係近呢幾年咧係越嚟越取代咗嗰個傳統嗰個交易嘅。而家買得騰訊嘅全部係基金嘅，散户冇人買騰訊正股嘅。所以咧，佢哋係唔明白呢個遊戲點玩嘅。騰訊正股坦白講啊，而家有幾多個散户買咧？我諗少過0.1% 嘅散户會買騰訊正股，係一定少於0.1%，1%都冇。咁全部都由基金控制，所以而家个股市我都讲咗啦，即系嗰个散户嘅参与程度低到不得了嘅，基本上系由庄家完全控制晒。有个网友佢每日朝头早恒指啊，一开市咧2-3分钟就有300亿成交，全部系大户，散户基本上咧全部买晒轮牛熊证。股票都系牛熊证噶，个别譬如有啲譬如汇丰牛，有啲系中移动牛，有啲系腾讯牛。最受欢迎梗系腾讯啦，因为个挫上挫落劲啊嘛，所以咧买腾讯有买会攞腾讯嘅钱嚟买佢嘅，即系咧你想买腾讯哦得啦，攞钱嚟买佢牛熊证，牛熊证公关大过轮。所以咧有你想风险大啲就买牛熊证，风险细少少买轮。 咁即系你买腾讯咧，除非你买到个额好大，咁你冇乜肉食噶咯。咁你快上快落咁，梗系买腾讯 嘅买轮啊，一定买轮啊，冇人买正股嘅。而家即系佢讲嗰样嘢，真系好好笑嘅。就沽空一定要沽空正股，好似沈大叔介你沽空腾讯就250蚊，沽到而家370蚊，380都嚟啦，系嘛？今日升9个几，最高升10个零几咁样啦，系嘛？咁啊顺借得久呢个世界啊，咁啊经济方面咧，而家啲人话好多充满不确定因素啊。 我又唔觉得， 其实咧，每逢大升市咧，梗系个个都话睇唔通，睇唔通，越睇唔通就升，个个都欣欣向荣，摆到明咧，千祈唔好卖。你觉得我充满迷雾喎？哇，呢个市啊，又唔知今日突然间传出话沙特嗰个乜鸠嘢，有个有沙特嗰边出咗事，我都睇唔晒，冇睇清楚。跟住又话牵涉到洗黑钱，又话咧俾人拉咗某一个嗰啲咩分佬定系唔知乜嘢咧吓，俾人拉咗。咁所以咧震动金融市场根本就全部 bullshit， 全部借口嚟嘅，系嘛？初初腾讯跌成1-2蚊，后屘一夜冲上嚟，喂个市跌400点，后屘倒升翻啦，系嘛？点解咧？根本就是假的，嗰啲根本就是咧，而家其实嚟紧系真系仲有个大升市嚟紧。每一次大升市咧，都充满迷雾嘅，因为唔想俾你跟啊嘛。如果个个跟晒落去，大户食乜嘢？大户系进行一种游戏咧，因为咧而家基本上咧，散户已经参与程度咁低咧，佢净系杀啲牛熊证啫，所以任佢冇上冇落。不过推上去嘅力度大啲，因为货喺晒佢手，钱又喺佢手，基本上全部佢咧等于将只手摆喺佢骰盅入边，你买定大，佢咪开晒俾你咯，系咁样嘅，两边开嘅。所以咧系冇话绝对嘅，当然你话咧，突然间咧，听日咧话俾听啊，而家呢啲市咧，尤其是大户控制晒嘅市咧，就唔会话俾听一日跌100蚊腾讯嘅，一日咧升20蚊就可以，只有升得急，回得慢，升得急回得慢。 每一个唔过去左一巴右一巴，如果你乱咁跟。 唔系，而家其实个趋势佢系一路做上去嘅，砌多啲嘅。佢杀落嚟咧，坦白讲咧，杀落嚟冇散户跟嘅，一定要推上去先有散户跟嘅。佢要派货咧，一定要一路推，升到你唔信， 你唔信咧，佢会继续升噶。佢系要你信嗰刻啊嘛。而家啲人唔信噶，所以咧个市仲有得升嘅，系唔？其实楼都系同一个道理嘅啫，但系楼咧就冇一个，即系咧系冇一个大庄喺度控制住噶嘛楼。最紧要全世界点解啲人话资产即系量化宽松，咁金一定升啦？唔系，金有衍生工具，金沽空嘅力量可以大过买好多倍，因为佢哋一但同一时间怼落去。但系咧，唯一一样嘢就系楼，楼冇得沽空，边个够胆沽空楼啊？随时俾人夹到扑街，你够胆沽空罗素街咩？系咪？大家一齐夹埋地就玩死你啊嘛！因为地产咧，房地产任何地方房地产，除非你啊唔系啊，我喺新山啊有一亿尺啊，咁啊你嘅嗰个就可以沽空啦嗰个吓。 不过你都系嗰一带俾你玩晒啫，系嘛？ 系啊，地度唔得啊嘛，系咪先？咁所以咧，全世界嘅楼都喺度不断升，即系当然系讲紧大城市啦，唔系讲紧啲二三线啦。 喂，八卦问多问。喂，啲人话你哋咧芒向偏执部咧，当下广告。喂，你哋啲思维咧系好好似香港仔咁啊，到去到边度都讲楼市。咁你哋咁点睇嘅咧？ 咁有得值得投资嘅，咁要睇噶啦。 吓，因为咧有啲网友留言话，即系佢哋芒向偏执部咧，成日咧譬如讲外国经济啊、澳洲啊、加拿大、啊， 一定讲楼市，因为咧而家楼市系全世界嘅经济嘅指标嚟噶嘛。因为你有啲咩稳阵得个楼市啊？佢哋系完全系即系认同我嗰个讲法嘅。因为咧全世界除咗楼之外，咩都可以复制，乜嘢都可以印出嚟。你要股票，点解股票到你而家仲咁落后啊？除咗美股升之外啦，爆得紧要啦，美股比金融风暴嗰阵时咧就升咗好多啦，嗰阵时万几点，而家变咗两万几。但系你睇下，全世界嘅楼都升噶，唔系净系香港噶。吓、啊，有个网友即系当然都话啦，叙利亚嘅楼啊系升得最犀利嘅，因为重建啊嘛。咁但系嗰个地方你唔会有国际投资者投资噶嘛，吓你唔会去买叙利亚，你唔会去阿勒颇买楼噶系嘛？ 呢、這个分析啱嘅，譬如好似习近平讲咗句说话就系楼系我哋住唔系炒嘅，但系佢将成国之力，除咗一带一路，全部摆受嚟广东省嘅大湾区。我问啊，大湾区啲楼点唔升啊？你个国策嚟噶嘛？ 不，同埋仲想讲多样，就系同埋我哋芒向偏执部咧，有时睇唔过眼就系，例如好似苹果日报嗰啲咧，成日宣扬，比如可能叫人去买泰国楼啊，或者日本楼啊嗰方面啲嘢，咁我哋睇唔过，咪要踢爆 咯。咁广告嚟啊 嘛 啲， 唔系 啦，但系啲因为太 soft 啊，佢成件事整得你觉得你咪唔嗱，好多解心咯。 反而咧嗱，泰国楼咧，我又唔系话咁反感，即系佢如果叫人买泰国楼，即系咧，反而呢个相对嚟讲咧吓，香港人去泰国同日本咧，可能泰国仲多过日本。因为日本成本贵少少，泰国平啲嘛。但系同埋咧，其实泰国嗰个生活指数真系好低。如果你话咧，啲人有笔钱咧去泰国退休咧，亦都唔系话真系完全冇得谂。其实我都有谂过有段时间，即系谂过喂几好喎，平一啲嘢系嘛，咁你饮饮食食，当然你系治安相对嚟讲都唔系太差。即系你芭提雅啦，当然你唔好话 寸金大银啦。 系当然啦，你如果好朴素嘅，你去啲里面好平嘅，100匹啊，搭一个钟头啊，好抵噶。佢就内街啊，即系你唔好去海滩附近咧，喺反方向行咧，喺内街咧好平嗰啲嘢，即系50蚊一餐，40、30都有。 物价好平， 物价好平好平，即系你喺嗰度住咧，如果你退休喺嗰度住咧，真系其实系啲钱够搣嘅。而家好多欧洲啊、美国啊或者澳洲嗰啲人咧，系退咗休去泰国嘅，因为咧你喺嗰度嘅钱咧，你系未必使得好舒服，但系你喺泰国咧系真系可以慢慢搣嘅，因为你真系物价等于。你歐美地方或者澳洲地方可能三分一甚至乎四分一啊，咁變咗你啲錢咪冚滅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咧，即係你話你退休，除非你話我一年喺泰國住半年，咁反而你有個實用性。但係香港人咧可以喺泰國住半年，但係會喺日本住半年咧？嗱，呢樣嘢我反而覺得咧，你係咁叫人買日本樓咧，我覺得係有個問題。 我好多人中意日本，但系喺日本住半年，我惊香港人系会顶唔顺，因为 起码你垃圾分类，你要用好长时间适应。 唔系啊，当你真系适应到喺香港系好方便。其实喺日本系相对冇香港咁方便，其实泰国反而仲方便。 哦，泰国好方便啦、啊，其实泰国乜都有啊，真系 吓、 啊， 即系 方便过香港好多嘢，有时你要揼骨。 啊！我揼骨，你即系话你落去食嘢啊，夜晚啊，你而家你日本你喺度入夜少少，即系除咗最 我冇得食啊，有冇食？ 我冇得食，你 泰国真系冇， 得翻便利店咯，得翻便利店咯，日本又 冇，唔知但冇人啊，即系你香港 咩区啦？如果住宅区真系冇人， 冇人噶啦， 吓你话你唔可以成日都话乜乜，应该系赶地铁，跟住搭的士贵咁，你一个钟又唔知点，你啊其实。香港人去玩好 OK， 但系留喺度住可能 冇可能嘅。日本人咧，始终同你嘅民族性完全系好格格不入嘅。 啊，除咗高慧贤啦，啊，要睇第佢啦，除咗高慧贤啦， 唔系你反而泰国，我觉得可以啲人可以喺泰国长住，真系可以长住。 系啊，食又啱食， 系啊， 吓啊，即系又唔使食清淡啲，啊，做食咩都有， 唔系乜都有。嗱，泰国又系乜都有嘅，你要食日本嘢，泰国都好多日本嘢噶， 饮茶都有点点心， 海鲜多嘛， 吓海鲜又有。香港人 泰国海鲜麻麻地得嘅，其实大部分都唔系好新鲜， 因为嗰阵时我哋睇见到咧，大陆人咪去嗰度食自助餐嗰个含虾铲嗰个咧，系咁铲虾点样？ 嗰个有补充嘅，嗰个除咗虾之外乜捻都冇啊嘛，嗰啲虾就系冻虾嚟嘅。 够钟啦， 够钟啦，唉，咁啊嗱，反而咧，泰国反而我唔系咁反对。如果你真系退休嘅话咧， 马来西亚咧 好过日本。但系如果退休马来西亚，我觉得未必好适合，因为咧你马来西亚真系要识得马来文。泰国咧包容性高好多嘅，因为咧佢唔系回教国家，起码冇啲人出嚟搞嗰阵话要清真洗衣啊！屌你，呢、這个好捻离谱噶，乜捻嘢都话清真，乜捻嘢都话穆斯林优先。而家嗰边啲人嗰啲原教旨好捻麻烦，泰国反而冇呢样嘢。 泰国除咗五光十色，系真系五光十色。你饮酒食乜嘢，其实冇规范去做乜嘢。啊，夜晚好嘢， 夜生活又有得玩。 夜生活，朝头早一早起身，啊，阳光海滩又有。其实泰国系一个好地方。 因为马来西亚派突然间有呢啲咁样嘅政策出咗嚟咧， 唔系始终回教国家咧， 牵涉到宗教嗰啲咧， 回教国家好麻烦。我哋沙巴都话你有间有啲冇啤酒卖嘅嗰啲地方，系嘛？有啲好多地方唔卖俾你。 同埋你信佛嘅。国家同埋佢哋本身系用家庭为单位，同中国人好似，佢哋用家庭为单位，即系我哋香港人，即系譬如好似好多房屋政策以家庭为单位，譬如你攞综援，你一个人嚟攞，你实实死；如果你成个家庭嚟攞，你十攞到，系咪啊？譬如你申请公屋，单人好难申请到，你一个家庭或者单亲家庭就容易申请到。中国人或者香港人是以家庭做单位的，所有的政策，香港政策就是这样。但是去到这个泰国是一样，是以一个家庭做单位，做任何东西配套都是。 哦，这样我又没有去考究得那么紧要了。但是呢，因为现在泰国呢，它是一个旅游的国家呢，它是不会去排斥外国人，它是很欢迎外国人去洗钱呢。所以呢，相对呢，对于游客来讲是很友善的。你即使呢，也即很多其实呢，尤其是喺泰国嗰啲叫做咩咧，退咗休嗰啲白人咧系最捻难定嘅，因为咧佢哋啲钱系咁多啦嘛，就乌寒就缩骨算爆。 所以咧搵啲靓女咧都系要上咗年纪，要差唔多四十几岁嗰啲靓女成日陪住啲鬼佬，唔系啲后生嘅。哇！你真系噶，唔系讲笑，佢真系噶，佢个可能佢个头家就喺仲喺欧美，但系嚟到佢真系搵啲呢啲。陪噶，你夜晚你成日见到佢哋拖住嗰啲都四五十岁噶。 系，啱啱美国枪击嗰、那个，佢嗰个女朋友嗰、那个就系菲律宾嘅，但系佢嗰啲口味都系嗰只啦。 系啊， 吓都系咁样。吓，喂，咁啊，今日超晒时啦，咁啊，我哋节目时间系咁多啦，下星期再见。 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